钱财，来来来来来财呀财呀财呀财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财呀财呀财呀财，就这样子拆掉了一个时代。财呀财呀财呀财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财呀财呀财呀财，才想不吃的未来。周围的车子怎么也跑也快，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，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，他依然往前踩， 他依然往前踩， 他只能往前踩， 他只能往前踩， 往前踩。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，就这样子采掉了一个时代。采呀采呀采呀采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，采上不值的未来。 采呀采呀采呀 采呀采呀采，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，就这样子采掉了一个时代。采呀采呀采呀采，采呀采呀采，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，采上无知的未来。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，想不知的未来。 真正还不累吗？哦，想家等

跟往事 能不能重新再开始，像梦 交错，你似乎很沉重。男人道别时刻，我假装勇敢转过身，心没有走，以为是错觉，有希望没错，当你微微靠近我，变得敏感脆弱，开始不想平常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悲伤的， 单车老情歌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不释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吃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，剩下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跟我出电两个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跟我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幸福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不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。 是在几年以后，我的温柔不在，你也有了别的念头，

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